王一啥时候来啊？哪天来啊？我们想你了。 当苗山脸上起包的时候，王一就来。他这个，他也嘱咐我跟大家说，一定要注意这个季节，啊、过敏了， 嘿 啊，所以脸上起了这个小包啊，不是比较，反正还是挺麻烦的，所以再叫休养调整一下。 就是风疙瘩呗，北京人说。一见风就起。 有可能有，但风团是比较大的嘛啊。所以大家最近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没错、 欢迎来到我们出发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电影，就跟这个就是说人以后为了适应这环境就改造了这基因、 哦、 啊，你比如说现在一闻这个可能空气就咳嗽，以后改造基因就再也不咳嗽了， 就再也不咳嗽了。 总之、 哎、呦， 所以我们就这个在又是假日第一天、 哎、 对吧，又是个周末、啊，反正咱们就放开思想 啊， 打开脑洞， 敞开聊。 对、如果能你身上的什么基因可以免费给你改， 而且必须能改是吧？ 嗯，什么叫必须能改？我没懂你这，你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什么意思？ 就是有的基因万一它改不了呢？ 哦，您这是严肃的科研问题，不在今天讨论范畴啊。我不知道哪个基因能改，哪个基因不能改。理论上说，当这个医学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可能都能改， 都能改。哦， 我猜啊，不、哦、是你别讨论这， 好嘛，让你当科学家，那世界就整个颠翻倒覆倒四了，都是不是？ 那也比你当科学家强。然后，所以今天就来说一说，您想改掉自己身上什么样的基因？ 哦，为什么？ 哪些？对，关键是为什么？ 对吧？ 你看，免费的就给你改了啊。 哦， 改掉身上哪些基？你身上？ 我特别想改一个基因， 啊、 哦，就是我的身高。我特别希望把我的身高，哎，身高有什么基因管的呀？能够让它再长高到185，我现在不是177.6吗？就脱了鞋以后，脱了袜子净身高。 什么基因负责长这差呢？ 不知道啊， 177.6，就178吧， 就178吧。 啊，你长到185， 差7公分 哦。 我觉得要到了再长到185，我觉得我就完美了。 我给你一办法吧，真的 啊， 我可以帮你，我也免费。 你说 买一鞋垫儿， 7公分的鞋垫儿啊，那不行。我觉得我就完美了。 我给你一办法吧，真的 啊， 我可以帮你，我也免费。 你说 买一鞋垫儿， 7公分的鞋垫儿啊，那不行 哦。 那我每天早上起来来上节目， 你买一鞋垫只需要买到184.5，哎，四舍五入，你那还有点呢。 不行不行，我就得改基因、啊，我就得让我自己真正长高了。这样的话呢，我告诉你，上面的空气都特别的新鲜，看人的角度都不一样。 你没长过，你不知道，我1.87，这个不怎么一般吧？ 就是把别人先没呼吸到的全呼吸到了。 我高中毕业就185了。 哇、哦，你也不知道匀我点儿， 你就凑合着吧。我也不富裕， 那问问你呗。 还有很多很辛苦的，伊藤君说我在上班路上，花仙子在公园跑完步，一仗摩托起了起了，我不出去玩也早起，那你这不是吃饱撑？不是，就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撑得慌造成昨天晚上吃好了呢？ 你看人花仙子跟我就一样，和磊磊想法一样 啊， 能长到165就好了。基因能改的话，首先就得改一下身高。 你也不知道匀人家， 我再匀他，我再匀他5公分，我就173了，我就。 你其实呢 177.6。 还必须加这点六。没出过海的老船长说还有上班路上的啊，上班的朋友都辛苦了，咱们都一样，真好。然后 ATP 说高磊昨天考试过了吗？那你猜呢，是不是？肯定是过了。 还真不知道， 昨天给他面试的还都是我们到业界中的前辈大咖。 对，是国嘴。 嗯。所以你说他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张海明威说：“还有我，我也早起了，蓝天绿地，农活出出汗，你说多美！”哎呦，给咱们发来这个， 你看花仙子发来这照片， 怎么有周润发呀？ 对呀、啊，他早上起来去奥森公园跑步，碰见周润发，发哥也在那儿遛弯呢。你看看， 锻炼身体， 对，锻炼身体， 真不错。哎呦， 这发哥够瘦的，这两条腿。 锻炼身体嘛，所以人常锻炼 哦、 你可以显高啊，所以锻炼锻炼 哦， 腿细还是有作用。来，咱们说一说，如果能改掉您身上的基因，您想改掉哪些基因？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北京文艺广播，对，就是这个。 怎么找？ 哦，怎么找？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找到公众号。是吧？然后上面有一个小加号，小加号点击，然后输入北京文艺广播，按搜索出了一个小黄人头像的那个公众号，就是北京文艺广播、 就是、啊！对对对，刚才你应该改一下记性差的基因， 哦， 记性差、反应慢、缺心眼儿。 我觉得这个不要改 啊， 这个呀、啊、容易让我快乐，我要记得那么清楚麻烦了，这多少事儿啊？ 那有多少人欠你钱？ 多少？你呀、啊？ 你抢五万，我告诉你，三年前我就记这事儿，现在还没还。你说我 三年前我都不认识你， 谁？哇，我们俩至少认识13年了吧？ 倒了血霉了我。 花仙子跟我们说，不是那个奥森公园，是朝阳公园。 哦，朝阳公园晨练都能碰见周润发。 哦， 我本来也想再去朝阳公园晨早上起来晨走的，结果今天苗山跟我换班了。 你瞅， 都赖苗山。 就是的。 好，天热不想吃雪糕，说我分给磊哥7厘米啊。 你多高啊？ 对， 你1.7米再分我7厘米。 哟，人家有这么爱心，你还挤兑？ 哦，对呀。 好好好。韩卫东还在被窝里啊，欢迎大家来说说改变基因的事儿，我们先不念了，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稍后还会在节目中连线介绍我们的活动啊。接下来要介绍的主要内容有 是市交管局发布了中秋及国庆节前的交通预报。 什么水平？你昨天表现不好吧？ 对，特别不好。 国庆第一天高速路早上7点会开始堵车。 北京站更换二代刷脸机，进站提速。 天安门广场花坛显露真容。 哎，多么好的一件事儿哈。 嗯，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先由高磊呢给您介绍一下天气方面的具体情况。不有好多朋友还在被窝里呢吗？ 是的，是的。 关注一下啊！ 哎，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有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 对。今天这个其他的指数哈， 嗯， 提示大家一下，比如说。哎，我想找那个洗车 登山哦， 这不是捣乱了。预计未来3到4天呢，本市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气，洗车指数是1，比较适宜擦洗车辆。你说说登山吧， 登 本来这个季节适合登山， 登山、 啊、登山是3，也比较适合登山的、哦、啊。空气污染呢是这样，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共同影响，有3-4级偏北风，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啊，这个条件很好啊，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非常不错。 嗯， 不过天也凉了，您注意，一个是衣服得稍微厚一点了。 对对对对对， 啊、别穿短袖。 就、 啊、 回去我就换长袖。 哎， 我妈都穿长袖了，你想，那么胖一老太太。 阿姨注意锻炼嘛，肯定会。 对 对, 对、 啊。另外还有一个多喝水，这两天比较干燥。 是是是。 嗯， 来，接下来我们关注交通出行了 啊。 市交管局昨天发布了中秋及国庆节前的交通预报。据交管局预测，中秋小长假以这个明天的交通压力最大，城区及各高速公路交通车流量增加。那么小长假之后呢，25号的早高峰会比较拥堵。国庆节前各交通场站、批发市场周边交通压力呢也会增大。 哎，综合最近几年的情况呢，在这个中秋期间，天安门、故宫、景山、北海周边、颐和园、圆明园周边、天坛、香山等公园的这个区域啊， 嗯， 以及远郊的八达岭长城、古北水镇、天门山、石林峡、石渡、黑龙潭、百里画廊等等啊，这些远郊区的客流和车流都比较集中。你要傍晚到晚间呢，前往卢沟桥地区赏月的车流也会增多，这是好地方、啊、 是, 是是。 还有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卢沟桥周边就出现了这种短时的车流集中情况。还有呢，在东边，像蓝色港湾、朝阳大悦城，还有这个西红门的汇聚等等大型的商圈周边，交通压力也肯定比平时的周末和工作日会有所增加。根据历年的情况来看呢，警方就预测了一下。今儿上午，京藏高速、京城高速、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哎，这个车流比较集中。 是。那么此外呢，中秋节期间啊，以下的大型活动啊，也将成为交通的吸引因素。比如说今天晚上，晚间，工人体育场将举办演出活动，应该是一场演唱会，好像莫文蔚的。 那么今儿晚上和明儿晚上呢，国家体育场也就是鸟巢要举办演出活动。 嗯，还有9月23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房山长阳镇呢将举办音乐主题的活动了。 今天明天呢，延庆葡萄博览园也会举办展览活动。 今天和明天，丰台园博园将举办主题体育赛事。那么期间呢，园博园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了。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其他方面啊。 嗯， 比如说最近几年来呢，京港地铁累计开展了四号线卫生间改造，安装防踏空的这个胶条、竖向防夹挡板和 LED 灯柱等等600多项的工程改造项目，持续进行这种服务设备设施的优化。目前呢，这个防踏空胶条、竖向防夹挡板已经在京港地铁所辖线路全线覆盖。 嗯啊，是 四号线公益西桥站、四号线列车各个车门都安装了黄黑色的竖向防夹挡板，因为呢颜色很醒目，乘客在比较远的地方也可以注意到，哎呀呵，这个屏蔽门和车门之间有距离啊， 哎呀， 避免呢被不慎夹到啊。此外呢，防踏空胶条虽然不显眼，但是能防止脚小的乘客或者小朋友脚踩空了，乘客的脚呢就很难再被夹到了，这都是好事情、啊。 是是是，刚才您这 还是得精点心啊，带孩子。 没错， 昨天我见着一位妈妈，在这个楼里走路，戴着墨镜，一边还背着大书包，然后还要拿手机发着信息，既不抬头看前边，孩子还抱着他的腿，就这么往前拖着孩子走。你有什么着急的信息非得发？你站那发行不行？ 我的天， 对吧？本来这里边也不太亮堂， 是是是， 你还戴着墨镜，你也不管孩子，就发这手机信息。 而且现在你说说，这过节前是不是有一些快递什么的，再遇到一扛大包的，再撞着您，撞着孩子，这出了事儿多麻烦呀！ 好几个人就都不知道，因为小朋友在那抱着腿，还跟他说话， 耍来耍去的是吧？ 因为道也不宽，好几个人都躲来躲去，就是大家是不想碰上孩子，但你说真碰上，因为孩子很矮啊， 嗯， 那个可能那些东西整碰到头，其实是有、真的是很危险。 你当时就应该站那大喝一声“呆”。 对，一会儿他还得给妈妈做人工呼吸，我可没那功夫。就是说请这个家长们精点心、对吧，你把这些事处理好，如果真是特别紧急的呢，你就这个拉着孩子或者蹲下来抱着孩子发信息。 哎，对 对 对, 对，你这招好，蹲下来抱着孩子， 坐着哪儿，反正就是总有办法、你也不至于非在那里面溜达呀，对吧？ 是是是、哎呦，这楼道又不是您家哈。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 家里戴着墨镜。 北京市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发布了公开信，从昨天起至10月10号向广大市民征集2019年重要的民生实施项目的线索。市民朋友呢可以通过发送邮件、寄发信函、网上填写意见等方式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那么从1986年开始，本市启动了为民办实事工程，每年集中力量办一批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那么其中2018年民生实事有31项，涉及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方便市民出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消除安全隐患、提高社会保障水平7个方面，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最后还有一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说呢，轨道交通6号线西延、8号线3期、朱市口到五福堂、8号线4期等3条年内开通的线路，昨天已经开始空载的试运行， 好事， 为年底通车试运营奠定了基础。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交流的一个话题内容就是， 如果您的基因可以被修改，您愿意改掉哪些基因呢？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你说你大胆起来，放假第一天放着什么歌啊，唧唧歪歪的， 需要人陪啊，万一有人孤单的过节怎么办啊，我们陪伴大家伙儿啊。 你太狠了。 对，真不孤独。你看人张海明威怎么安排自己生活，早起就去刨花生去了。这秋天就是这会儿落花生吗？ 哦， 对不对？ 多有意思，是吧？ 花仙子说，我改掉基因就得改掉身高，一米，我只要到1.65米，我跟高磊身高得一样就行。 我可不是，我1.85米，咱俩差20公分的亲啊。 谁跟你亲呢？ 乐秋就说了，要能改变的话，首先一，我要有好身材。对呀、啊，他好几点，大长腿。 好、 二，脾气能一直沉着温和不着急。 哦、 三，还要运动细胞更强大。 哦、 你看看人三点都得有。 我想到一个 啊， 蚂蚱。 嘿。蚂蚱 大长腿吗？ 不好，那肚子太大了，证明它脂肪含量高。 小细腰， 我的天， 脸尖不尖？ 有点吓人。 对，是，咱没说不吓人呐、 啊。 我这不沉着温和，你看翠绿翠、 啊。 当然了，不可能变成蚂蚱啊。 就是。 大勺勺说了，就改成一只，就不用睡觉就行。我时间够啊。哦，就人觉得特忙、 啊， 老觉得时间不够。 哎，我还发现有一些人哈，他们就觉得晚上。 干活效率高， 真正生活的开始、哦、他们的生命的意义就在夜间、 嗯、 很多人都是这样，尤其是现在年轻的朋友都不理解 蝙蝠吧、哦、意义就在大勺勺说，我1.87米， 嘿， 咱俩一边高， 你出去吧。 哎， 别不抱你， 不要老在表情说话的时候， 好， 这个并不好听。刚昨天老师说了不需要带表情， 对，昨天老师还说你应该多写论文， 你应该多写论文。哎，我什么这 LOVA 说胖的基因需要改改，我只要瘦30斤就行。 哇，30斤那可不好减。哎，我要是140还挺合适的，减掉30斤， 减掉30斤 之后是 现在170， 我没说。 这个时候我的数学水平上来， 对，蹭蹭的，你啥看看？ 一让魔说，我改变一下近视的基因吧。这戴眼镜确实是比较麻烦，你这不耽误我成为宇航员吗？你这身高也成为不了宇航员，碍事 啊！他高是吧？ 对，咱们也1.8米多 哦、嗯，一般都选1.7到1.75米左右的是吧？ 啊，那么高吗？ 啊，得多矮呀、啊？得1.6米是吗？你的意思？ 我不，这个人家是有科学规范的啊、 哦， 咱不能给人瞎说。但是因为他确实不能太高， 不能太高。 哦、对， 因为宇航舱就那么大， 对 吧？ 对 他还得飞来飞去，游来游去呢，是吧？ 对， 啊、 嗯，对，不能超过。1.7米 哦，1.7米是极限了，你看看、 哦、 啊，还真是有这个相关规定哈。 但是，有的宇航员在太空，他长个也挺快。 哦，还有这么一说法呢？ 哎，那人在太空就不能长个吗？ 他不都是过了25的吗？肯定、啊、过了25，他还得补一补、哦。 太空啊，跟这儿能一样吗？ 哦、不一样哦，是 没有那个 哦哟，重力的 吸 引 力，对呀、啊， 好嘛。 哎， 那我把我送到太空上去吧。我， 你的问题是费油。费燃料，因为 太胖 了。 干嘛非得说这句话，真是。 接下来关注热点消息。 哎，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真的在太空上，那天我吃了一个什么，就是它那个是太空的种子和什么杂交的一个品种。就是不一样， 就是一个主食是吗？ 哎、 啊， 为什么去吃吃的什么？我这回全想不起来了。人家还给我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呀。 对，跟做梦似的，就是他。 你真是不是做梦？ 不是，反正就是太空。 你对吃还挺敏感的呀。 对，就是杂交的这个品种，反正就是确实挺好的。嗯，好吧，我们来说说有用。北京站更换2代刷脸机，进站都提速了。 嗯，昨天起到9月24号，中秋节小长假，铁路运输正式启动。那么假日期间，北京站将加开临时旅客列车12对。那么今年中秋，旅客在北京站可以使用新更换的2代刷脸机自助进站，进站速度将更快啦。 嗯，目前呢，北京站设有进站验证验票口30多个，其中10个安装了2代刷脸机，进站 展速度将更加快。二代新增了多个摄像头，可以实现人像预采集功能，在旅客靠近机器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人脸识别了，具有速度快、识别率高等优势，大大提高了旅客自助进站的速度。在假日期间呢，为了确保旅客顺利乘车，北京站售票厅将根据客流情况及时的加开售票改签及这种退票的窗口。此外，北京站站前广场东西两侧售票厅内的所有自助售取票机将全面开放，并且增派工作人员巡视，引导旅客尽量使用自动取售票机，加快购换票的速度。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天安门广场的花坛吧。昨天凌晨，两辆130吨吊车呢驶入天安门广场，把国庆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的花盘缓缓地吊装到了栏体上，中心花坛的真容是终于显露出来。随着广场中心花坛吊装完成，昨天深夜，上百名工作人员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把上万盆的鲜花有序地摆放在了花篮四周的坡面上，由一品红、黄色小菊和橙色小菊组成向日葵图案，衬托出了节日的喜庆氛围。根据了解，广场中心花坛及长安街沿线的10处立体花坛预计将于今天呢正式呈现在我们的市民面前了。 目前呢，巨型花篮里的仿真花已经基本插置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对花朵的朝向姿态进行微调，空余部分呢用叶子花、常春藤等等花材来补漏。今年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以喜庆的大花篮为主景，巨型的花篮里最大的一朵仿真花直径大约有4米，重达150公斤啊，十分壮观。 是的，长安街沿线上的10处立体花坛呢将与广场中心的花坛同步亮相。花坛是位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其中啊，东长安街布置春的华章、自信中国、开放中国、共赢中国、辉煌中国5个花坛，体现了新时代新形象、新作为，塑造大国形象。那么西长安街呢，则通过智慧生活、幸福生活、绿色生活、健康生活、美好明天5个花坛，体现为人民谋幸福、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光明前景。 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参观啊，拍照啊， 对。 对吧？感受一下这个魅力，都是咱们很多工作人员辛勤的，包括从设计、施工，对吧？这些养护调试啊，感受感受。 好，这里是正在 我们祖国明天更美好。 对，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看看大家的互动，因为还有一点时间，好吗？ 小葵说了，要改那就改大点儿。我要改变 大点， 改变整个人类基因，使人类不需要氧气，不需要呼吸，靠正常饮水饮食就可以生存，而且体格更强，这样人就不会闷死、呛死、淹死、噎死，也不会有各种呼吸系统疾病，永远不会缺氧，不怕雾霾，宇宙最强。 哦，这个你是不是跟那电影我觉得都靠近了？ 是 改造嘛，对吧？那你这个就是主要是不去掉呼吸系统嘛，是不是？ 我怎么觉得 他整个就把呼吸系统给抹杀了？这个基因就人不需要呼吸， 不需要呼吸了， 就直接从这个饮食当中 来提取， 来摄取能量。 我怎么觉得应该反过来，不用吃，不用喝，光呼吸就好了，这多简单呀！ 你是高半仙儿，你那时光时气是吗？腾云驾雾。 按我妈说，就是你阳活着呢，连吃都不吃了，你都。 凑合活的。来，稍后广告时间，之后继续我们出发吧。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房贷还可以边贷边赚， 你没听错，广发银行房贷客户签约加多好房贷理财，可灵活运用自有资金，等于节省部分贷款利息呢。 广发银行加多好，给您稳稳的幸福。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互动一个有想象力的话题，如果能够不花钱改变自己的基因，您想改掉哪些？为什么？想变成什么样呢？ 接下来采访一下王一同学。 您好， 哎，好，你好， 哎，您想改变什么基因呢？ 啊，对呀，啊。哎，怎么成了你访问我了呀？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访问一下你。 哎， 王一同学啊，你最想改变的基因是什么？为什么呢？ 嗨，凑合得了，瞎改什么呀？ 选一个， 改变什么基因？ 对呀，你说你这么大块头，这么高个儿，这么完美的脸颊， 让我瘦一点吗？ 瘦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合适， 运动就可以了啊， 就运动基因强大一点。 嗯，没有， 你这打网球不是？你打羽毛球也挺棒的呀。 还行 是吧，运动基因也不差，反应速度也挺快， 反 正站那儿跟一面山似的。 谁的车呢？是个影呗吧，我觉得。改变什么什么基因是吧？ 对呀、啊， 我是不是有点驼背呀、啊？ 谁说的呀？ 啊，不驼背， 站着跟一颗青松似的， 就好像说的我跟自己没缺点似的。我这人脾气急，对吧？ 哦，对，这个倒是，这个倒是、啊，有的时候上来就劈头盖脸的一顿。 你对我有看法呀，高磊同志？ 没有啊，没有， 就是急脾气。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这个 别人老跟我叨唠，你说 谁？ 啊，别人吧，别人 是不是苗山、啊？ 对，就是他。我告诉你，一在节目里面就跟我嘚嘚。 吃够了油饼，我认为不是，就是吉皮这个是可以改一改， 可以改一改。 但是现在稍微好一点了， 好一点，确实是好了一点。哎、 对，主要是没有劲儿，吉皮一吉皮身体就不舒服。 大倒不至于， 不是我不舒服、嗯，你不知道。所以要不然怎么说？哎，这人比如岁数大之后，态度脾气就变好了，确实因为这个身体机能。他就不支持你这个气血翻涌了， 不是因为人到这个 啊也是 天命的， 然后就看透了，那慢慢的可不就想开了， 啊、 这 就是啊， 哦，我得，而且我可能说话不太清楚，嗯、 谁说的呀？ 那我改不改呀？你让不让？哦，近视眼 啊，对，我觉得可以把这个。 哦，我知道改什么了，我挠着自己突然想着，我太爱被蚊虫叮咬了，真的。 不是你的毛发太重了， 我到现在 可以把这个、 我在小手指。啊右手小手指最后一个一节的偏上的位置还被蚊子咬了个包，就前天 啊，真好，跟你在一起我很有安全感。 我想改啊，我可难受了，你知道睡半截觉这个位置痒痒，挠也不怎么管用，不挠又 难受， 难受，对，特别痛苦。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你可以改基因，就是把你的毛发重这个基因改一下，因为太像小猴子了，你知道吗？ 我这么大也是孙大圣吧， 我天 呀，哎，不敢。糊涂的旁观者说能改造懒的基因吗？ 嗯 啊，如果能改，我也懒得去改。 你说心里话不太卷了、 哎。今日最佳，今天有奖品，今天 好没有 是吧？啊，没奖品，要有奖品准送您。这太厉害，懒到这个份儿上了，就能改掉这懒的基因，有这想法。但是一想，哎，还得动换，我还是 算了吧、 哎，原地就坐吧。 好嘛，跟我差不多，一杯含羞草。哦，说这个 差不多，这也是亮点。 要能改变基因，我就要改变我的罕见病的基因。 哦， 我要改肝窦状合变性，永远离开我。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哦，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基因，所以 不能吃干、 不能 坚果、 坚果、海鲜、香蕉、猕猴桃、豆制品。 哎，这都没什么可吃的啊！ 啊，这不都挺好吃的吗？ 哎，我就不爱吃，没什么可吃。 那 你甭吃了， 你爱吃什么？大鱼大肉、 蒜苗， 好嘛？哎，蒜苗炒肉那摊儿拌饭， 蒜苗、西红柿，对不对？ 西红柿。嗯、 哎，我不爱吃香蕉，然后那个桃子、 啊、 樱桃、火龙果、 嗯， 啊，这不可吃这么多的吗？豆品甭吃， 豆品富含大豆蛋白。 哎呦，你还是改改你情商的基因吧。 我天，真是哈、啊，人家想吃什么我非拦着。 张海明白说：“我觉得我基因很不错了， 怎么着呀？ 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嗯， 我倒是把希望把人类阴暗的基因都给改掉， 哦， 少一点战争与残酷，多一点阳光和温暖啊，少霸座。对，我昨天还看到有一个人 啊， 去长城游览的时候站在了城墙那个城垛上， 嗯， 他非要走到那个上头去。”一个走，跟就齿状的嘛，那个 对对对， 他非要这迈，是个特别岁数大的成年人，你说这是不是缺心眼儿呢？我真的没法形容您这种幼稚无知又很，又 还比较危险，我觉得。 对，又其实又很那个，其实是在道德上比较败坏的行为，我觉得。 他为什么要这样？ 历经千年保存很好，你非踩他两脚吗？ 哎， 引的这个海内外的游客给您拍照，那你让人外国人怎么想？ 他是不是觉得内心还挺自豪的呀？ 因为旁边有个女士还说你下来不下，别知道危险。 哎， 然后他不，他就一个往前走，他周围什么维护都没有。你想那长城城垛下面就是 万丈深渊呀。 对呀， 啊， 就你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但是现在我也希望以后在这些景区也抓这种识别人脸的功能，就你进去的时候以后也都识别一下自己的脸，这下识别到你，哎，马上你就以后进入征信系统，对吧？你再来我们这儿不欢迎， 不止你们那儿，所有的这个， 啊， 对吧， 对对对对， 都不欢迎，全给你拉黑 名单。希望以后都这样，你这真是不可。你说这时候你要扶他一下，你都不敢，你都好像是推他似的。 那当然了，就说不清楚了。最后 不是为了说清楚，他真摔着，你说别人还得救他去。 哎呦，真是找事儿啊！来， 这人的基因得好好修改一下。 那当然了， 没有道德的基因改掉。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内容是： 如果可以给您免费修改基因的话，您想改掉哪些？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咱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吧。这个国青铁腕治军啊，狠抓典型。在本周三呢，由本土教练程耀东率领的1999年啊，这个年龄段 U19 啊，U19呢，国青队由上海启程飞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随后驱车抵达了茂坞，准备与参加这个和泰国队、印尼队的三角赛。在这个距离亚青赛揭幕整一个月的时候，赴赛事举办地热身呢，国青队磨合阵容适应比赛环境的用意非常明显。不过因为这个周俊辰违纪事件的发生，整肃纪律已经成为这支担负即将冲击这个世青赛重任的球队的一项重要的备战内容。在球队出发前及抵达这个赛地后呢，球队管理层也结合周俊辰这个典型，对全队进行了深刻的思想品德教育。我觉得应该现在就是对整体的思想品德大家都要注意，就是这种集体的概念有没有，就是你一个人做一个事儿，绝对不是只是影响你一个人或者你这个家庭，仅仅是你看得见你认识的周围这些人，绝对不是。 我们需要球星，但是我们需要的这个球星是在球场上好好表现，同时也是要互相配合的，对吧？ 对对对，咱在生活里别嘚瑟啊。 是 2018年呢，这个亚足联 U19 锦标赛亚青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将于10月18号到11月4号在印度尼西亚来举行。 没错，16支球队呢被平均分配在4个小组内，中国 U19 队与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马来西亚队同分在 D 组。本次赛事的前4名球队将获得明年波兰世青赛的入场券了。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事儿，可能有朋友问说到底怎么事儿，他不知道哈。这个是这样的，说到这就得提一下发生在该队原球员周俊辰身上的违纪事件。就在本周一呢，中国足协通过官方渠道宣布，周俊辰因为在 U19 国青队与约旦队比赛期间态度消极，无视教练要求，擅自外出聚餐，违反规定和纪律要求而被处以取消国字号、征调资格、禁赛1年的处罚。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周俊辰事件的这个发生哈，近期国青队的备战始终是没有脱离开思想品德教育这个内容，而球队管理层也相信有了周俊辰的教训，队员们对严守纪律、刻苦训练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无论接下来的亚青赛战绩如何，至少球队都应该打造成一支意志品质过关的铁军。 对对对，希望以后这个踢足球不会成为大家这个嘲笑的对象，就是现在都说哎你看踢不得呀，花钱挺带劲。 对对 对吧，就是我相信大家也不是想这么说， 当然我们是对他们寄予了其实很大的希望。 对对，不过当然现在我看到这个，我也想到有的演员，据说有的演员现在出去拍戏的时候也是头天晚上这顿出去吃啊喝呀，第二天来就排的是演的时候 啊， 都是醉醺醺的， 连台词儿都不说，还念1234567呢，是吗？ 他说不上来呀，他醉醺醺的， 是吧？ 然后回来之后还当成好事宣传，你这不就这个不知好歹了吗？ 你说这剧组这不是也被联络了吗？以后谁看这戏呀？ 剧组，我觉得他也是纵容嘛。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 怪圈， 对，以后这种现象不知道能不能把它扼杀掉哈？对你演戏，据说有的戏在拍的时候，人晚上有第二天有戏的， 导演带着读剧本，没戏的都自己在房间里看剧本， 这才是认真。 这住的酒店里走廊非常安静， 嗯 非常安静。哎，老出去，您就缺这口，我不信演员们平时吃的都非常差。 而且其实这是你的工作呀，你在工作当中，像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大鱼大肉喝着酒着一块吃着喝着聊着直播节目吗？不可能的事儿啊。那你演戏，你也 探店，那也是工作。 哎，这倒是， 别这么比。好，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互动， 嗯， 说改基因的事儿，还是你要送歌啊？ 送一首歌吧。 Stay until we gray and old. I promise you I will stay by your side. Never cast your love aside. No.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other girls. They try to throw you off with words. You can rely on me every day. What we have can't be replaced. Yeah, you are the one that I come on to when I'm lonely. You are the one that I just because you know me. Nobody else can do the same. So please don't bother. You are the one that's gonna come from dying. Cause baby you're the one. Looking for something else. For money, for love, and for happiness. To me there is nothing to gain with wealth if the heart is getting less. Yeah, you are the one that I can run to when I'm lonely. You are the one that I just because you know me. Nobody else can do the same. So please don't bother. You are the one that'll come from dying. Cause baby you're the one. 看看大家的基因改建的问题啊，火麒麟问了一个哲学问题。 哎呦， 修改了基因，你还是你吗？ 我的天，是不是啊？ 很难说呀， 真是 啊， 就改变了，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对、啊、对对对对、啊， 来看看老六。 老六， 雷哥，我想有不生病的基因，专门健康一辈子的基因、 哦、 我现在住在医院里，这么好的秋天我不能出去玩，我只能听听你们的旅游故事了。 哎呦，您好好休息、哎、这日子当然住院是不好，但是你想想这个季节还是舒服的 啊，对，不冷不热的， 对吧？哎呀哎呀，很快容易康复， 是， 哎，你的心情也可以平静一点，哎，好好的养一养，就当难得的放松机会、 啊、对 对吧、 嗯、 啊，老出去玩也累着呢 啊，您看不了景，您听我们说景、嗯， 小迪迪迪迪，我要是能改到基因的话，就想把我的长痘基因改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大家说没事儿，过了青春期就不长了。 嗯、 这我都快25了，怎么还长啊？我这青春期是不是有点长？ 你怎么也得到30， 青春晚期 啊？好嘛，听着没救了，怎么让你 这 么说？ 你这太青春了，那可能是皮脂啊，这个毛囊啊什么的问题。 油性皮肤， 你看一下这个皮肤科大夫给您一些建议，啊、 吃点中药调理一下。 那可以开面膜。 我、哦、天啊！ 当然也是对症 啊, 啊，对症 对。香芋丸子说：“我想改掉我嗅觉太灵敏的基因。” 哦，这还 哎呦，真的是太苦恼了。别人能闻见的味道，我会觉得强烈好几倍。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不能理解，说你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这味儿怎么着？但是对他来说，刺激很大。 就刺激了，对、 啊， 别人闻不到的味儿，我都能闻到。我在办公室就知道每天食堂吃什么，二层有人抽烟，我在三层都能闻见。 那跟我差不多了。 天哪，去饭馆吃饭，别人都好好的，我就会被饭馆的油烟熏的。 熏的、哦、 在地铁里就更不行了，我这个鼻子，哎呦，什么味儿我都闻见。我希望我能正常一点。 戴口罩，然后呢，这我觉得倒还行吧，就是说明您肺气是通的， 肺气旺。 嗅觉很好 哦， 啊，还有就是，要不然您到那个 警犬队去工作过。 这个有点，这个要抢人工作，人家警犬也不干。 抢不了，抢不了。那他能闻出盘子好几天之前成了什么？ 人香芋丸子有好好工作，干嘛要放弃啊？是不是？ 哦、 不过你说这戴口罩，你要是说大夏天的也戴，多呼的闷的慌啊！你这还想个辙？ 大夏天的不戴吗？现在就是夏天戴的， 啊、 你没看着吗？大街上， 哎呦妈呀，好，反正现在90后、95后都是标配戴个黑口罩。 所以，但是他说这我也有，经常我打车也是，我上车时候让师傅把那个烟掐掉，师傅还挺好，就掐掉、但我一直还是闻着有烟的味道， 就受不了， 就一路都咳。 哦，因为在车里边一直有残存的。 我已经开了穿，掸了掸了，但是反正 没用，没用， 啊，我受不了这些。我啊，好吧，我们来看看您戴口罩，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 对，这倒是。 改基因呢，咱们也就说说。 好嘛，那你这期节目别做了。梅梅姐说了，我妈生我前得过脑炎，我就爱头疼。我老公说我是大脑炎后遗症的产物。如果能改， 别瞎说。 如果能改基因，就把头疼的基因给去了。 头疼有点可能是血管比较窄。 嗯，或者是神经性的那种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您可以看看啊。 啊， 您爱人就是跟您开玩笑 逗您呢、让您放松， 让他过来啊，你打他屁股， 我 不听话，说什么呢？灰叔小阿姨说说我的，我想通过基因修改让我自己胖五斤。 哦， 首先高磊王一不能说多吃点就胖了，我为胖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 还真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怎么吃吃不胖。 阿姨您是有点太瘦，这是这个您不要去这个台风区啊。这您确实站不推稳、 对，抱树都抱不住。 嗯，那适当的运动啊，增加这个吸收饮食。 我告诉你，运动的人啊，他们这种瘦人越运动越瘦，你再吃吃多了都不长肉。 它是个吸收问题吗？ 真的是吸收问题。你看咱们台也有啊，楚涵吃多了都不胖，估计跟吸收。 他不怎么吃， 他不怎么吃啊？ 他吃的多呀？ 他吃的多，大鱼大肉的。反正我听他这么说啊。 哦，不是，他大鱼大肉上来尝两筷子， 然后就放下了是吗？ 下去吧。 啊、好，我们太后范儿。汤团说了，我想改成也是不胖的基因，然后吃遍天下美食。平时最羡慕的就是那些不管怎么吃还瘦得跟竹竿一样的人。 哼，那不就是阿小阿姨吗？ 对，所以我特别找了一段、 对上的啊。嗯，这位朋友水中月，我要变成赛亚人 啊， 超级赛亚人。哦，这得是看过《七龙珠》的朋友。 这是什么意思呀、无所不能是吗？ 会飞 哦， 打得特别厉害，还能分析别人战斗值。头发都是炸蓬的，身上都是肌肉疙瘩， 那不就是机器人吗？类似。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打死你、 好，吓死我了！早上起来做这么一期节目，得嘞，欢迎大家。 活不成了，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互动交流。今天话题内容说到的就是。如果有让您改基因的可能性，您会想改掉哪个基因？为什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看看演出方面的资讯啊，功夫喜剧电影《极品师徒》昨天上映，影片出品人同时也是咏春白鹤拳第十一代传人周江哲在日前举办的首映式上秀起了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作为哥斯拉首部动画剧场版的作品《哥斯拉怪兽行星》昨天起上映，这部电影塑造了影史上最高的300米的哥斯拉。 其实它就是一只因为放射而变异的超级蜥蜴 哦， 哥斯拉， 哎呦，好吓人， 对吧？这个由萨姆·沃辛顿领衔主演的科幻巨制《超能泰坦》宣布定档10月12号。《超能泰坦》呢，就讲述了末日危机到来后，在无法改变地球与外星的生存环境时，科学家选择改变人类自身的基因去适应环境。一项名为“泰坦计划”的军事秘密实验由此启动。昨天发布的海报上呢，主角沃辛顿经历基因改造后，面容差异明显，暗示承载着人类希望的泰坦计划并非一帆风顺。 来，我们继续看剧场演出了。近日由著名导演林兆华执导，张若昀、黄璐主演的话剧《三姐妹等待戈多》在保利剧院上演五场。在戏剧大师契诃夫经典之作《三姐妹》当中，小城里的三姐妹一直等待着重回大都市莫斯科。 对，而另一位戏剧大师贝克特的名剧《等待戈多》当中，则有两个流浪汉一直等待着一个叫戈多的人。那所以呢，1998年临战华氏突发奇想，把两位戏剧大师的代表作进行这个后现代的拼贴，由此成就了这部实验戏剧经典《三姐妹等待戈多》。那时隔20年，该剧被重新复排搬上舞台。 第二届平遥影展近日公布了片单以及活动安排，由白雪执导的处女作《过春天》入围卧虎单元。另外呢，由台湾导演何蔚婷执导、李红旗主演的电影《幸福城市》入围了藏龙单元。刘杰执导、杨幂、郭京飞、李红旗主演的《宝贝儿》将在平遥进行亚洲首映。 2018欧盟电影展呢，将从10月19号开始，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7个城市举办200多场的放映。片单当中包括《幸福的拉扎罗》、《冷战消防员舞会》、《亚历山大·麦昆》、《浮生如秀》、《过境》和《影像之书》等等。 贾樟柯宣布自己的下一部电影《在清朝》呢，将于明年开机。在清朝的主题仍然是变革，他之前的作品《24城记》是讲变革怎样牺牲了一个群体，而在清朝是探讨变革之初废除科举制度怎样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 大家可以在假日当中啊，有空关注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娱消息 啊。 对对，我们一起来休闲吧。 对，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哈，由央视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改编的科普舞台实验秀《加油向未来之明日星辰》呢，将于10月1号到10月6号在北京喜剧院正式上演。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继续收听。 脚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待绽放的花是恋人雪衣。惊喜，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总和时期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 这人唱歌跑调，是跑调吗？ 不，他就是那种 还挺好听的， 非常轻松的感觉嘛， 是吗？哎，刘川峰说要求不高，怎么吃不胖就行，要是能吃下的东西不用锻炼，直接变肌肉更好了。 好嘛， 粘身上不完了吗？当然了，吃完长个不长肉，我也不排斥。 哎呦， 你全要长啊！ 是，那哪行啊？安安就说了，瘦十斤，瘦十斤啊！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能不能直接来个双眼皮儿？就一个字，美美的双眼皮儿就行。 这个好像确实通过贴一贴就能改变， 但是你没有自然生长的，就像你这三眼皮儿多帅呀、啊， 沉着呢， 层数多是吧？ 老想往下搭了， 我天！但还显得挺大呀，眼睛。 那不是显的呀， 那就是大。 不，大小眼睛跟眼皮儿有关系吗？双眼皮儿就显眼大，单眼皮儿显眼小啊。 对，确实是这样的，我感觉是这样。 我思考一下。 好嘞，咱先进段广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讯汇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8:33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通过微信跟我们互动。如果有机会让您的基因免费被改一改的话，您会选择哪方面的基因？怎么调整？ 为什么要改？ 对对对， 紫丁香说了，我想给老公修改一下，他自私，他冷漠，他肮脏，他没担当，他没教养的啊，这么多，那你还嫁给他？如果一次修改不完，可以多来几次。 啊，你这个词是不是给爱人用的？太过了， 是不是也有点戏谑的这个 戏谑的这成分 语气在里边，啊，是不是？ 你没读出来，你这个 就有点发狠。 对对对， 关键让我渲染的 他这个，比如说，啊，改一改这个老想着自己 啊， 是吧，不怎么爱搭理人， 嗯 啊，不怎么这个就是卫生还要改进， 嗯 啊，遇事老是有点小爱躲， 嗯， 是吧，啊， 没担当，嗯， 我把这词儿刚讲串着，你怎么回事啊？我宣布你被我开除了。 好好好好，我终于可以卸甲归乡了。我 赔我们赔偿金，你这半截不能干了还不得赔我们赔偿金呢？ 我，哦，还真是，哎，赔不起， 啊， 那还是先干着吧。 汤团弟说，两位好，嗯，第一次参与互动啊，我就想改成那种只吃不胖这个基因， 哦， 我吃尽天下美食， 哇， 哎呀，平时就最羡慕那些不管怎么吃还不胖的人，老我这记性可能也不行了，这好像念过了， 对，我念过。来看看帮里都闲哈，如果能改变基因，还是让我的过敏体质改变一下。我呀，对这个深海鱼过敏，还有对尘螨、花粉过敏。 哦， 之后呢，对紫外线还过敏。夏天一到，太阳镜、防紫外线伞是不离手，只要一忘带，麻烦了，脸上这荨麻疹就开始起。 那你没这个情况的女同胞也都不怎么离手，对，所以您这都是美的表现。 对，朋友就开玩笑说：“哎呦，出门啊，你得穿防护服。” 嗯，对。 随着年龄增长，好像对海鲜过敏好了那么一些。这不吗？现在我就在大连吃螃蟹， 那不是好一些呀？ 那就好，差不多好了。我先吃着。过敏我再吃药，我馋呀， 哎呦我的妈呀， 但是 这种战无不胜的精神啊，用在这儿是有点， 但是我觉得有点邪，我这要是真过敏了的话， 对对对， 如果影响到你的呼吸，哎，生命， 跟大姐一起坐游轮了， 你 啊，对呀， 啊， 不是带着大家嘛，在交通广播， 哦，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然后没听说在船上反映不吃海鲜呀，啊，就是吃不了海鲜， 人那时候人备着药呢呀，对不对？吃一口海鲜吃一口药嘛。 这个一丈魔说，这踢球的没有球德，拍戏的没有戏德呀，这不能赖人学校， 哦， 学校只负责教授这个教学方法， 嗯， 道德上呢当然也是规制，但是起根上你得看看，还是大家在这个家庭培养上还得更严格一些。 哦, 哦，对，主要还是这个现在家教稍微都有点松，是有点松， 真是啊，自由散漫惯了。 嗯， 嘟嘟就说了，科技馆的项目终于完事儿了，我连轴转了一周，终于可以休息休息，听听你们的节目了。其实吧，我觉得我的基因挺好的，也没有什么需要改的。 嗯， 要是真要说一个的话呢，我就改掉太容易知足常乐这个基因吧。什么事儿别人呢总说我不求上进，其实我只是看开了。为了避免误会，我觉得还是把这个看开了的基因给改了得了。 所谓的他说这不求上进，耽误您事儿吗？这不耽误怎么叫人就不求上进？ 对呀， 人把这事儿做好了，做精做细，就是说我一辈子就是把这事儿做得特好，我不跳槽了， 嗯， 不换了，怎么就叫不求上进呢？ 对呀，我热爱这一行啊， 是不是？ 对不对啊？ 都去当经理了 啊？ 谁是做办事员啊？ 是啊， 啊，一个单位30个人，29个经理， 好嘛，忙死那办事员， 不用忙死，肯定办事员就厉害了，因为都得求他呀，对不对？所以不能简单的这么看待， 就是啊。 这个嘴唇说，变成赛亚人的那位可以根据发色来看家族史了啊！对对对对， 哦， 发色不一样， 有这意思啊！ 高磊都不懂， 我这没听明白。 其实我也不特别懂。天哪，这个小吕说，望京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交界处有大客车可能发生了燃烧啊！ 哦， 这是要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我们也查一下最新的路况。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看看啊， 看一下看一下。当然了，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然后我们俩呢，王毅跟高磊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及时的汇报一下。因为今天是放假第一天，肯定出行的朋友不老少。现在也是一个出行出城的高峰时段了啊。 对， 嗯 啊，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而且平时对车子好一点，是吧？ 对， 啊，君心寒说，我把基因改成可以听什么课，一听都能懂，考试不就很简单了吗？ 哎，对呀， 嗨，你这改的也不彻底，你就一看就懂就完了呗。 就是能不能改一个，就是什么都会？ 确实 有 时候很难，就是不是？ 你这大臣， 我这不是我在想，就确实有的课是听不，比如老师有时候讲这个，这照，好多同学说，我特别受不了那瞎闷的同学，就我不明白，然后我稍微整一套，老师你不明白了，我跟你讲，这儿不就这儿，明白了吗？那这么问吧，又不好意思说不明白。 我就是那个在底下，其实我什么都没听懂， 踢死你！ 哎呀，你干嘛非较真儿啊？考试的时候也不一定考，真是的，听那么明白干嘛呀？ 我宣布你又被开除第二次。 天， 整个是一个全人类的仇敌。哦，这儿大家都听挺认真，你告诉说干嘛听得明白，不一定考，这 我这口头禅就是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好，不要开出第三次了啊，事不过三咱们行了吧， 我把我自己开出，我只要能躲开你我没有别的梦想了。 好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 好嘞， 这不我就独霸一方了吗？你一走是不是？ 哎，行 啊， 独霸吧， 你看我这心眼儿。哎， 有灭霸还有你这独霸。 好， 不是好东西。 啊，灭霸可是咱们台的主持人配的音。灭霸是谁配的？叫什么来着？张本天。 哦，是吗？ 哦， 陶波老师配的。广告，片花之后来给大家说说新闻消息。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来说一说新闻消息啊，市属公园呢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已经基本完成中秋游园环境布置工作，通过布置花坛、花镜、花钵的形式呢，展现北京公园历史名园深厚的园林文化，也为中外游客打造优美舒适的节日游园景观啊。那么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正在秋高气爽啊，丹桂飘香，夜幕下是皓月当空，余音绕梁啊，大家可以很容易的感受这种美景吧。这是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根据文化积淀园林意境哈，布置了花坛得有27组，种植的这个地栽花茎呢65组，摐放花钵盆栽3000多盆啊，太厉害了。四季海棠、兰花、鼠尾草、鸡冠花、串红、一品红，哎呀，花卉有40多种 哇。 说说颐和园。 好，颐和园正值是第17届颐和秋韵桂花文化节，共计呢设置立体景观文化花坛的2处，包括国花台的松鹤延年和文昌院的古韵颐和。那么其中呢，松鹤延年主题花坛呢以古建彩画元素包袱为主题造型，那么以立体形式展现中国彩画之精美，造型以仙鹤松树为主体，寓意如松鹤般高洁和长寿。花坛的总高4.5米，长15.5米，立体面积呢大约是48平方米，平面面积大约是119平方米。 再来看中山公园，是以古坛异彩迎国庆为主题，突出了中山整体花卉环境的布置，结合公园的国庆赏花特色，突出配合展示大丽花、兰花、叶子花、桂花等公园自养的特色花卉，也提升公园的整体环境，营造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 那么另外呢，陶然亭公园东门广场的布置主题花坛祝福，同时呢设计东门沿线造型一举展示及南线花街两条赏花路线。此外呢，这次环境布置注重与乡土植物的巧妙结合，在公园东门主花坛园内地栽花境内栽植和摆放小菊、串红、切花菊等花期适宜易于养护的乡土花卉近万盆。 是不是大家可以在上挂一个牌子我认一认、 哎、 什么是小菊，什么是切花菊， 哎，这倒是， 串红当然是认识了 啊，小时候没少吃、 哎、这也可以挂一牌子，对，不许摘， 我就知道 你那串红都让你吃成绿杆了 真甜呀， 蜜能不甜吗、对不对、再来看景山公园呢，这一次的花卉环境设计以绿水青山及和谐发展为主题，游客带到了中国青山绿水的这种山水画的自然观感氛围当中。 嗯，还有香山公园是以秋季地栽花卉还有干野菊等为主，以盆栽红枫桂花为点缀，穿插于由东至北的主干线沿线，那么与秋季七个主要花卉布置区域相互串联，打造出了园艺景观线，营造了香山文化迎金秋红叶黄花自一川的游览氛围。 这是说赏花，你要是这个到故宫去，最近还可以看到这个古典的家具。 哇、 故宫家具馆开放，哎，观众呢还可以免费使用母婴护理室，哎，太贴心了， 特别棒。那么曾一度呢作为库房使用的故宫南大库和南熏殿，经过三年的建造和改建哈，近日呢终于作为家具馆亮相了，数百件的宫廷古家具首次仓库式展陈在观众的面前。那么此外呢，为给带婴儿的观众啊参观的观众提供一个清洁舒适安全的哺乳护理与休息的场所，故宫博物院近日在隆宗门首次开设了母婴护理室。 故宫家具馆呢是继陶瓷馆、书画馆等专馆之后开设的又一大专题展馆。这一次开放的家具馆一期展位位于紫禁城西南角的南大库区域。馆内呢南大库清代宫廷家具展览一共展出清代家具300多件。啊，根据展览的规划呢，家具馆分三期展厅。这一次开放的南大库区域一期展厅除进行仓储式展示300多件清代家具外，还有30多件精品家具，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家具为主啊，按照庭院、书房、琴房等主题设计，哎，布置这个场景都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观赏。 没错没错，除了看展之外呢，也邀请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大型活动，这就是即将于今天下午举办的致敬时代经典留声改革开放40年暨中国电影40年领读，在西城区文化中心缤纷剧场即将举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朱红、郭伟等5位好声音主持人，在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唢呐周家班以及电影《拟音师》共同为大家带来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的主持人朱红来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相关情况。朱红你好。 Hello 你好高磊，你好。 好的， 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啊。 好好好， 那这个活动呢是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系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的，是由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北京广播电视台来共同承办的。这个活动的名字叫做致敬时代经典留声，我们很有意思啊。这个活动呢是以经典电影40年台词领读为主题的。原来呢我们看电影，现在呢我们把电影变成了文字，然后把文字变成了声音，让我们用声音来领略文字的魅力，领略电影的魅力。我们用一种特别别出心裁的方式推广了我们的北京阅读季。那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呢，精心挑选了近40年来30多部经典电影当中的片段台词还有配乐。今天下午呢很有意思啊、刘慧呢会在现场为大家演唱《绒花》，啊，声音非常的好听。昨天下午我们听了以后就觉得是原唱。然后刘笑呢会在现场呢演唱由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父母爱情》。那郭伟呢？有一个小惊喜给大家，他会给大家带来《非诚勿扰》里面的台词片段。曾经听过的朋友都说啊，已经分不清到底是郭伟还是葛优啊。所以呢，我们这次活动呢，应该是4个篇章：春天的故事、阳光路上、百花齐放、中国故事，10年为一个单位，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那我们这样一个活动呢，今天下午 应该只有五六百人能到现场观看。但是我们要跟文艺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的音频呢会录制下来，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全程播放。高磊、王毅，这就是今天下午活动的具体情况。 哎，太好了！但是我们多问一句啊，朱黄，你下午承担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呢？ 我呢是承担了主持的工作，啊，我跟郭伟共同主持。同时呢，郭伟给大家来表演节目，我也会在某一个片段带领大家领读电影当中的经典台词。 哎，这还是个小惊喜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谢谢朱红， 谢谢， 预祝下午的演出都能够顺利啊。 好，谢谢，谢谢，好，下午 见，再见， 加油，加油， 再见，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我觉得下午去的朋友还是有福了哈， 当然了， 西城文化馆， 那当然 了，是不是啊？到时候有什么情况，你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不过没去朋友别担心，因为说录下来会来跟大家分享的， 是 啊，听听郭伟是怎么配音的， 嗯 啊，还有说刘慧唱歌，民歌非常厉害， 刘笑唱歌也不错、 哎、 是吧？ 对了，朱红还要来一小段领读 啊， 你怎么不去呢？ 我这水平不高啊，人都是大拿，唱歌的、朗诵的、表演的、主持 大树嘛， 下次可以找我。 如果需要一棵挂衣服的树的话， 我的天，我个儿还不够高， 小树苗。 来看魔草说 啊， 哎呀，要说到改基因，我就想改牙不好这基因。你说我们家我爸我妈牙都不好，导致我也不好。昨天晚上做梦我还梦见我牙疼，你多痛苦啊！ 那是不是晚上就是牙疼了？ 就是牙坏了， 有可能晚上牙疼了。 哦， 这会儿没疼，所以就做梦就梦着，要不然怎么就平凡无故？ 那还是去牙科瞅一瞅， 对， 补补牙。 嗯，再说你好像得奖了，莫桃儿， 得什么奖？ 昨天得奖了吧？昨天好还是前天啊？抽中了？ 昨天不是他，反正 是吧？ 啊、嗯，前天 我看大帅发的，好像抽出来是魔草、哦、你牙是不是好多了？听到这信息。贾先生1991说，哎，我倒是想把我这穷大方的毛病改改 啊， 自己也不富裕，老请客。 你瞅瞅 这个，当然首先这慷慨是一个美德，哎，对、 嗯、 但是呢量力而行， 嗯， 对人对己都好。您说您这么大方的人，您这以后让自己捉襟见肘， 这也不合适。 对呀、啊、 家里那 边没您这带动的也不好了，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处，就是 咬谁是的， 广交朋友、 嗯、 多个朋友多条出路，是不是？ 光吃饭认识的朋友有时候不一定靠谱 哦，酒肉朋友 是不是、嗯、老是吃饭的时候出现了这桌，像高磊似的。 嘿，我这都是探店的时候工作需要我才多吃一口，平时我都特别斯文。 在吃饭上吗？ 各方面吧。1970说了，我想拥有项羽的力气和气概，李白的豪放和才华，孙思邈的医学知识，哎呀，他们所有人的基因，哇，太厉害了。高磊应该能明白老中医的是吧？我不明白。 骑大老虎，药王。医圣可不是孙思邈，药王是孙思邈，医圣是张仲景啊。 哦，你看看 啊。 反正他就想拥有人家的这个， 不可以？您这三位，你看看人家这比较具体了哈。 项羽、李白、孙思邈，嗯、 哦， 个顶个的， 哎呦，各中翘楚 是。 那、哎、你身体里不打架吗？都想说了算，怎么弄啊？哎，芝说了，哎呀，早上好。如果非得让我改基因，我是不是把我这绘画能力基因增大一点？ 哦， 这样说不定我就可以成为美术老师了。别总读那些怎么吃不胖的吃遍美天下美食的消息，真是令人气愤。 哎呀，其实绘画真的是可以修身养性。哎、 哦、 我小时候就是画的不够认真和没有坚持力，要不然现在我也是一代画家。 你现在呢爱家里画？ 哎，我就小时候拿那个调色板，我特别喜欢，就是把不同的颜色放在一起然后调成一个新的颜色。哎，我就干这事儿， 就是搅和呗， 就是给 人生， 就给各个小朋友的这个调色板，我都能调出不同的颜色让他们画，我就负责、这个。 你都搅一块就是黑的， 我们、不一定非的嘛，我就可以两三种嘛， 就是搅和。你做节目搅和，画画也搅， 那咱搅和搅和趣闻吧，行吗？ 不行，就要提示大家一下，为人民服务说了，京港澳出京方向长阳到窦店段是堵车的， 嗯 啊，应该是有事故 哦。 你说我加班在对面的路上，我都看到的 哦，大家一定得小心一下哈。 对对对对，最新的路况是什么样？我看一眼。 我们先进段片花，然后让王一给大家查询一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来提示大家一下，东六环李天桥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同时呢，东六环陆阳桥到诗园桥北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海子角至双元桥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方向也有事故，受到这个影响呢，肖家河桥到香白旗桥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同时北五环北苑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也是车多的这个路段， 嗯 啊，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京城高速出京方向呢，高各庄桥路段40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路段的这个车辆呢，您得小心驾驶，注意礼让啊，也注意行车安全。 嗯， 假日期间大家呢心情愉快是可以理解的， 对， 但是别太浮躁， 对，戒骄戒躁，慢点开，也不着急，也不上班， 戒骄戒躁再睡一会儿。 好，来，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基因的话题，要么咱聊一条那女子骑车的时速的这个趣闻，好吧？ 哦，这人挺厉害的， 对吧？ 您要是骑自行车骑一个小时，能骑多远呢？美国的一个女的呀，叫丹尼斯米勒， 嗯。 啊，还有还科雷纳克啊，我他这名字怎么？ 警察啊， 丹尼斯米勒科雷纳克，能骑将近300公里，一个小时。最近他以平均每小时296公里的这个速度骑行，创下了骑自行车最快速度的世界纪录。 嗯， 啊，骑车骑300公里， 这不高铁才300吗？对吧？ 对，哎呦，骑出了高铁的时候。 对呀、啊，那本月16号呢，他借助一辆改装赛车的气流骑行，达到了这个惊人的速度。他当时骑在系在了一辆改装赛车后面的自行车上。当这辆改装赛车达到了145公里时速的时候，他解开绳索，借助赛车产生的气流，使劲儿的蹬自行车。哦，也不是他第一开始就是自己蹬、 啊。对对，即使当然很难上自行车，很难上到这个速度。 对，当骑行到第 6.44 公里到第8.05 公里的时候，达到了296公里的平均时速。他的成绩也打破了一名荷兰男子1995年在同一地点用同样方法创下的记录。 对，他就是看你最，就是说实际上这单位之间的你腿到多快 啊？对， 哎，达到时速，并不是说真的在一小时里骑这么远。 那当然了， 对吧、 嗯、 因为你不可能一直保证嘛、 嗯、 那这个米勒克雷奈克呢，现年45岁了 哦， 大姐， 哇， 青少年时期曾经15次获得全美各种自行车比赛的冠军，为经营家族企业并抚养三个孩子，他成年后暂停了骑车生涯 啊、哦，可惜了，但是又圆 家族企业 一圆自己的梦想啊，也不错， 嗯 嗯， 这个是挺厉害的哈。 当然了，如果 家族企业、啊， 我要是能够真的给我一次改变基因的想法，我就改变一下我的运动基因，让我能够在某一个运动项目当中一展身手，甚至能够创造出世界纪录来，那就太棒了。我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参加奥运会，真的真的 铅球。 就是他们扔我是吗？ 啊，你是那铅球、啊、 我是铅球呗，我那么大个铅球， 参加铅球投掷项目挺厉害的，铁饼，哇，我最爱看那个滋倍儿远， 我天呀、啊、那我就投标枪，你站哪儿我投哪儿、 哦、 你站哪儿我投 哪儿，我站电视机后边， 我天， 感谢各位收音前的朋友们，上班的各位辛苦啦！ 啊，辛苦辛苦！再次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预祝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哎，咱们回头见。接下来是娱乐72变。 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 国庆错峰游轮游，就选丽星游轮处女星号，10月5日出发，仅1999元起预定露台房，送哆啦 A 梦限量礼盒，快来携程旅行网、中青旅遨游网捷达假期预定吧。